副歌让你听上去感觉很快就可以跟唱了，对吗？听到的是汪苏泷和 By Two 的合作，好几个加号的有点甜。虽然说汪苏泷和 By Two 姐妹花同框本身就已经很养眼了，但为什么我看到抖音上面的素人情侣们，他们用这首歌的副歌的部分所拍摄的小视频，反而让我觉得更甜蜜呢？甜的甚至有点齁。所以这样一把狗粮我认了，我吃了哈。下午3:05，这里开始是和你一起唱。 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的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吧想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 觉得体感温度舒服了一些些，不像前两天那么的燥热，也确实早春一下子到了25-26度的时候，确实让人有一些难以接受。今天沙尘天气没有昨天那么厉害了，但是还在持续当中。好在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气温有一些下降，最高温度降到了19度。据说双休日期间天气会回暖，周六的气温将会升到23度，周日呢又飙到了25。看来今年春天确实比较热情，但是周日将会有一次较强冷空气活动，预计下周的时候可能天气会更好一些。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虽然说刚才在听到林俊杰那首慢歌哈，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听到副歌的唱起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很 happy， 就是因为有可能你在某一个小视频软件当中也曾经录过这段歌的视频。我承认我最近看了一些网友们拍的小视频被毒害的不浅，但这个毒害是加引号的哈。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时候也会刷一波小视频看一看，就好像觉得哎，整个这一天的忙碌之后有一个非常轻松的收尾。而这样的一些带着音乐然后在视频剪辑配合之下的很成型的短的小视频，看上去真的很有趣，而且也会突然觉得说啊，我们真的老了，已经没有这样的新鲜的点子和那种火花萌发出来了，所以不得不佩服很多年轻的网友们真的非常非常有创意。刚刚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回到音乐当中，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戴毅保持联络和互动，有什么想要说的和留言的，或者说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拍的很有趣的视频，也可以告诉给我哈，留言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那天我上课迟到刚好，你旁边位置空着刚好，一切就开始了，没想到怎么那么刚好，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你也这么想的，有时候没有天时，有时候没有地理，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等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 住的地方不大不小，容下你一个不多不少，我们这样刚好。 爵士演唱组合先生小姐带来的刚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您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Guess this is a bitter end I didn't see coming, and I'm having a little bit of trouble accepting too.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to you.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reset your point of view. We both said this was just physical, but one of us died. Cause the feelings aside, truth be told, yeah.You asked to see me once again at 10:30. I got nervous, so I got faded, made things complicated. I'm sorry for the stupid shit I said. You wanted fun, I served you threats. It's probably good you left, cause I finally admit I like you, I like you, I like you. Sorry I never meant to, but who we kidding? It wasn't like I had to say. When look at you and I wo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to want me too. I know that I signed up for this casually, but I fell for your tricks and I'm a casualty. Can we just reset, restart and then replay? Take me back to when all you wanted was to love on me every day. Yeah. I like you, I like you, I like you. Was I won't ever hear from you?Wishing I could turn back the hands of time to when I feel your hands on me and your lips on mine. I know that that was too much the last time you saw me, and I don't blame you for getting over everything so easy. But I just can't seem to figure you out. You got that mystery. Good God, how you kiss me, yeah.Didn't think it'd be this stress galore. Thought I just wanted you there with your hands in my hair, but I craved more. You just wanted rock and roll, no heart and soul, and I knew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So why don't I feel like I'm win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the joke. The punchline you gone, cause I never told you. I like you, I like you, I like you. Sorry I never meant to, but who we kidding? It wasn't like I had to say. When look at you and I wo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to want me too. I know that I signed up for this casually, but I fell for your tricks, I'm a casualty. Can we just reset, restart in the replay? Take me back to when all you wanted was the love on me every day. Yeah, I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 Was I one ever hear from you? Wishing I could turn back the hands of time to when I feel your hands on me and your lips on min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difficult. That makes us seem because you top of the charts, egotistical. It's so typical for me to fall for your kind, but oh God, I wish you were mine. I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 Sorry, I never meant to. But who we kidding? It wasn't like I had to say. When we get you, and I wo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I want you, want you, want you. I want you to want me too. Would it be a stretch if I asked you to try again? I'll be patient, I swear I'll even count to ten. 1, 2, 3, 4, 5. Can we just reset, restart in the replay? Take me back to when all you wanted was the love on me every day. Yeah, I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 Was I one ever here for you? Wishing I could turn back the hands of time to when I like you was only just a secret crime. Yeah.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好，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了。 Volv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Volv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光照条件较昨天有所好转，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较冷，气温上升速度不快，气温和昨天比有所下降，扩散条件逐渐好转，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另外，今天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自2017年12月1号正式启动，历时近4个月的初审评选，40个优秀电影创投项目从722个项目中经过激烈角逐后脱颖而出，即将进入复审环节。从入围复审的40个项目来看，本届创投项目相较往届在类型上更加多元，题材上更加丰富。与此同时，评委们在剧本创作扎实性和完整性上也较以往的评选更加严格，力求挖掘出具有投资价值和市场可能性的电影项目。顾长卫执导、白客、蓝盈莹等主演的青春怀旧喜剧电影《遇见你真好》今天登陆院线。顾长卫在首映式上直言，这部电影就是他写给青春时光的一封情书。冯小刚、宋丹丹等嘉宾都参加了首映观影。看完电影，冯小刚直言顾长卫简直是逆生长，因为只有内心柔弱的人才能拍出这样的青春电影。宋丹丹则表示，没想到顾长卫能拍出这样干净的青春片，让他想起了初恋。刘江执导的电视剧《归去来》近日亮相北京电视节目春季交易会新剧发布单元，并将于近期登陆北京卫视。该剧通过描摹新时代留学生群体的成长心理，来展现时代洪流中青年一代关于价值观抉择的深刻主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无法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3:34，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四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其实每一次在直播当中，能够跟大咖们一起合作，握住这样的一个麦克风啊，我真的是好激动，但内心也确实很紧张。不知道这首歌你是不是准备好了要和他一起唱。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痴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 知你不会。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知你而不会。 3月29号星期四下午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我们边听边唱的这首歌，会不会也正好代表了此刻你的一些些的心情？尽管说有一些苦楚，有一些疲惫，但那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很独特的伤悲。这首歌应该说可以说代表了在王靖雯那个时期的王菲的内心的所思所想，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的部分就来自于她第一次执笔所写下的属于她的第一首歌词。所以我想这首执迷不悔也成为了王菲音乐生涯当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很多歌迷对她的印象吧。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It's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rid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And I know how hard you try. I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 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说它是首新歌，这个说法没问题，因为这一版本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属于狮子合唱团。而说它是一首老歌呢，可能会让很多人想起早些年前国内的一位歌手孙国庆，他曾经演唱过一首歌叫做《无言》，就用的是这个曲，用的是这段旋律。原曲是属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首老歌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来自于加拿大的创作歌手 Dan Hill， 他在1977年出版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老歌。下午的3:44，欢迎你在工作日的下午的这个时间当中啊，3点钟到4点钟选择收听广播 FM974 北京乐广播，跟大义的街头暗号就是和你一起唱。这首歌交给王俊奇。 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我都喜欢你，我不知道。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都喜欢你，你会知道。 喜欢你弹钢琴，每个音符都很美妙。我喜欢你陪我看书分心，看我头上 王俊奇，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也把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听友陈静的杨姐，她说感谢杨姐一直对我这么的照顾，这么的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男人，请原谅他不浪漫。男人，有时他有苦难言。哦，男人，没有你想象强悍。男人，不能靠冲动买单。哦，男人，请原谅他很平凡。男人，有时他左右为难。哦，男人，生活比想象平淡，快乐总是好难，做人好难，百战难，四海万丈难自难，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男人好难，做人好难，即使碎了还是提心吊胆，有些背叛只好袖手旁观，习惯了一笑而承诺，看来是要过。 难，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可惜青春就过了大半。 男人不难，做人不难，谁不为生活而忙碌承担，有些难关走过才有答案，几十而立都不算晚。男人不难，做人不难，犯过的错也许还会再犯，有些难 黄渤、沙宝亮，男人好难。我只能说这首歌让每一个人如果说安安静静的把歌词听进去的话，可能都会体会到其中的怎么说生活的酸楚吧。其实不只是男人好难，现如今当中的在职场当中的女性也不容易啊。说回那句话啊，互相体谅。3:52和你机场有请是 Now Twine。 I can still feel the way you want me when you hold me. I can still hear the words you whispered when you told me. I can stay right here forever in your arms. And there ain't no way I'm letting you go now. And there ain't no way. And there ain't no how I'll never see that day. together Shania Twain Forever and For Always。怎么说呢，我个人比较偏爱这首歌，因为很多时候当我心情有一些小小的不佳，或者说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时候，我都会让自己听听这首歌，因为就会觉得有一种美好的事情或者更多的期待在远方的感觉。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马上时间也要到了，感谢各位收听和你一起唱，把最后一首歌的这点点时间交给王铮，春风。感谢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明天周五我们下午见喽。 春风吹，花儿在轻轻睡，是什么在向窗外轻轻飞？蓝玫瑰和咖啡的香味，是爱情正在拂过我耳垂。为我疼。